這個節目呢就是真是馬後放炮、啊、馬後炮兩個解釋的，一個就是妖你馬後炮的，不是有了賽果之後你才去講嘢，咁啊邊個都識講啦馬後炮。咁呢個馬後炮就馬可以係馬後開炮嘅。咁開炮對咩人呢？屌香港其實除咗特區政府咧，最有錢嘅就係馬會㗎啦，知唔知？但係馬特區政府又不受約制，但起碼有班議員喺度呱呱嘈啊嘛，係咪先？有啲傳媒啊嘛，馬會係完全不受監察嘅，知唔知啊？係嘛？佢交幾多錢你知唔知啊？唔知。咁馬後炮呢個節目，咁當然我哋都會揀一啲長次咁同大家即係分析一下啦，係咪？咁我有兩個拍檔喺度，咁佢哋係專家，咁我啊插科打韻嘅啫，係咪？咁我都會講下嘅。 My Radio 全新賽馬節目《馬後炮》，逢星期五晚上九點。 貫徹聲勢力竭，繼續青筋暴現。身體力行，隔空發功，鬱敏踩場，現在同你剖析政治， 能夠咧喺兩個國大局啊，而咧執政嘅咧亦都能夠對我哋未來的主人公亦都呢能夠蒙開一面啊，雖然忽略同埋人情有衝突，但係乜嘢事呢？喺政治問題都要兩方面大家能夠為對方諗一諗，有好多大事可以化為小事。 第四節。 你睇唔到噶啦，大事化为小事，望开一面，你真系睇唔到。不过你真系主观愿望嚟嘅，呢个系嘛？ 咁佢肯讲啊，大佬 起码肯讲啊嘛，系咪？即系对啲年轻人望开一面啊！咁嗱，呢句说话讲俾你林郑月娥听嘅，系嘛？你有冇谂唔到呢、這个即系林郑月娥可以读到咁嘅？真系系嘛？即系其实咧，如果你从个心理状态嚟讲，就系、是。佢俾人鬧到咁咧，俾人咩咁，佢咪就把心一橫啫嘛。其實就係，係嘛？ 佢就真 係 想攬。 人又會咁樣啦，攬炒嘅係你，係、嘛？即係希望你即係做，即係你可以嚇、有命做撚完呢一任特首，係嘛？跟住你會去英國嚇，咁咪希望你好彩啦，係嘛？一係就翻大陸啦，最好就係嘛？即係如果唔係點啫，係嘛？你已經是香港人的公敵了，我當你而家係嘛？止暴制亂啊，即係犧牲我哋一代人係嘛？就算失去呢一代人都冇所謂咁係嘛？因為你可能會及身而報，有可能你好彩，如果你冇俾你走撚得甩係嘛？但系跟住落嚟个政府点样管治呢？冇得管治嘅，下一任特首，屌你揾阿茂去做啦，边一个够胆去做啊？而家系系嘛？系嘛？下一任特首，你话边个够胆去做啊？ 叫张献忠做 呢、這个咁嘅烂摊子，屌你系咪？不但只系一个烂摊子，而系个社会撕裂到咁，系嘛？边个够胆去做啊？系嘛？屌你当仁不让，边个够胆去做？你话我听，系嘛？你而家問阿莊曾，佢咁夠膽去做？嗱，我當俾你做啦，屌共產黨，係嘛？阿曾玉成啊，當俾你做啦，咁去做啊？最近又傳唐英年添，係嘛？ 唐英年，係嘛？唐英年梗係唔 制，屌你真係，唔係除非佢精神有問題啦，屌你咁真係，係嘛？即係因為壞撚咗腦，咁啊冇計啦，係嘛？係，係嘛？坏捻咗脑咁啊，冇所谓啦，系嘛？咁但系我估佢就真系唔会啦，系嘛？除非真系即系咪鬼迷心窍啊，咁系嘛？或者有啲人喺度衰佢啊？咁但系佢最近嘅表现就即系好撑呢个即系林郑月娥噶嘛，系咪？咁啊撑林郑月娥系嘛？撑林郑月娥都系。等于助纣为虐嘅，边捻个撑林郑月娥？ 就是、等於是林鄭月娥的，我告訴大家聽，就是香港的敵人。即到了現在這個時候，即很多時候我們經常覺得，唉，即做人即不用敵我分明到這麼清楚的，但現在這個就不是人民內部矛盾的，陶傑的說法是錯的，是吧？陶傑和這個胡錫進，他說這個香港這個現在是人民內部矛盾，其實這個是一個善良願望，現在這個不單是人民內部矛盾來的，是吧？這個是敵我矛盾來的，怎麼會是人民內部矛盾呢？是吧？共產黨說、哎、有敵我矛盾，有人民內部矛盾，屌你了，我幾時當領過劉少奇、啊、屌你了，行德懷這些人是這個人民內部矛盾嗎？告訴我， 他直接要懟冧他， 是吧？現在香港這個不是人民內部矛盾來的，絕對是敵我矛盾來的，即等於當年2010年我跟何俊仁通電話的時候，是吧？即我知道他喂，屌你咪會支持政改，收到風，那他在電話跟我說，喂，現在究竟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先？我說如果你支持政改，這個就100%敵我矛盾，屌你了，我在電話跟他說的，是吧？從此就大家不用再傾偈了，真的啊，這個不是政見不同啊，這個基本上是敵我矛盾，人民內部矛盾就可以求同存異，是吧？但是這個是敵我矛盾嘛，你老母你走入中聯辦，是吧？出賣盟友，我們搞緊五區公投，你扯後腿，屌你老母，你同中聯辦講，我們反對五區公投，那中聯辦呢將這個張志剛李剛，李剛咧就話啊，因為佢哋反對五區公投，咁所以我哋同佢傾，講明嘅係你呢個係投名狀嚟噶嘛，你出賣盟友係咪？跟住行入中聯辦，跟住支持政改，咁呢個點會人民內部矛盾呢？呢個一定係敵我矛盾。今日香港而家呢個一定係敵我矛盾啦！屌你老母，同共匪仲系有轮人民内部矛盾啊！同呢个贼婆林郑月娥系人民内部矛盾啊！屌你老尾，真系一定系敌我矛盾啦、啊，系咪？而家嗰个力量好悬殊 ，OK？ 但系我哋系多数，你系极少数。屌你老尾，真系系咪？如果我同你斗，我啊输捻紧。但是而家呢啲千禧后、九十后，佢一定赢你嘅，我话俾你听，因为佢长命过你啊。但是你而家打捻残佢嘛，系咪？你而家要打残佢嘛？我哋如果同你斗，咁我哋都斗紧噶啦，斗捻咗几廿年噶啦，系咪？咁我输冇关系噶，因为。我哋即系人生到捻咗下半场最后阶段，系咪啊？一息尚存，同你斗捻到底咁解啫嘛，而家系系咪啊？我哋有咩惊啊？梗系同你到死世相随噶啦！屌你老母，一定睁捻大只眼睇你老母臭閪几时死，而且死得好捻惨。你是祸国殃民啊嘛，而家系。屌你老母，自己夜晚瞓得着嘅话，你就唔系人嚟嘅，基本上系禽兽嚟噶嘛，系嘛？搞到香港而家咁样，你而家赖咩都冇用噶，话佢哋搞乱香港，佢哋搞咩乱香港啫？屌你乜礼拜日出嚟系嘛？表下态你又揼系嘛？一揼就变咗 系唔系都 系唔咧系都揼，咁于是就变咗好似哇周围又放火又咩？屌你老母，你喂有咩普通老百姓个财产啊？ 即是受到即是损害一无。 冇啊嘛，系咪？有冇边一个香港市民屌你老味，即系个怕受到呢啲示威者嘅伤害啊？ 同埋你六月九嗰日褪咗就冇事啦。你系唔系你褪？你反正你而家都系褪咗啦。如果你当其时你褪咗，就而家呢九日就完全冇呢啲事啊。 呢、這个我讲过 N 咁多次噶啦。六月九号深夜你发嗰个声明，游行完你老母你话逾期吓，六月十二号立法会恢复二读，屌你老母你摆明就喺度点火， 系啊， 所以有啲人话佢系无间道啊，屌你老母真系吓、啊，可能系啲外国势力潜伏喺香港政府嘅，屌你老母搞捻死香港啊！ 然後累埋大陸啊呢鑊。 你即係要搞清楚呢個事嗰個原理先得噶嘛？你冇嗰件事點會有而家？ 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。屌你老母！你而家話撤回，咁你六月九號如果嗰日話撤回，又冇咩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啦？嗰陣時係咪啊？係 啊，你反正你而家都係撤回。 嗰陣時點會有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咧？六月九號嗰日係嘛？你又冇？屌你咩差佬又冇出嚟，屌你妈行凶系嘛，又冇定性系暴动系嘛，边有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啫？咁而家你就话屌你咩，我都让步啦，撤回啦，有四大行动啦，你都系缺一不可系嘛？六月九号嗰日，你话撤回呢条条例，六月九号之后嗰啲嘢都唔会发生。你话几捻毒呢个女人？是不是萬死不足以避其孤呢？所以最後都要繼續講，沉尾都快點自殺吧，屌你老母。好，接著我們休息回來聽電話，24404088。